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黄勇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空降技术高管的择业契机。2015年我离开阿里，空降到一家创意公司做 CTO， 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轻松驾驭这个岗位，没想到刚加入公司，我就面临了职场中最大的三个挑战。挑战一，我的空降打破团队平衡，受到团队的质疑和排挤。我第一天来到公司，有位同事就找我私聊，突然问我，你会把我们现有技术团队都开掉吗？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猝不及防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。还好我脑筋转得快，镇定地反问他一句，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此时我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，思考接下来应该如何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。他很直接地说，你是搞 Java 的，我们是搞 PHP 的，你以后肯定会招 Java 的人来取代我们。我对他说，我只会开掉长时间都做不出成绩的人。这句话言简意赅，他瞬间找到了答案，认识了我的态度，我也顺利地化解了这次挑战。但挑战并不总能迎刃而解，面对一个新的地盘，我很需要有自己的人，这样我才能更快地做出成绩。我邀请了几位以前合作过的同事加入公司，我不再是一个空降兵，我们形成了空降部队。我的初衷呢，是想用自己熟悉的人来提高工作效率，没想到却带来了抱团现象。技术团队变成了新老两个团队，我是新人队队长。老人队不约我们新人队吃饭，甚至也不主动找我们讲话。我约老人队一起吃饭，吃饭时大家各玩各的手机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场面十分尴尬。我毕竟是 CTO， 我深知自己不能搞团队分离，但我当时面临这样的挑战却显得束手无策。除了缺乏同事的信任以外，我还面临着第二个挑战。挑战二，产品系统架构非常脆弱，现在是否应该推倒重来？当时公司产品虽然已经上线，产品质量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其他部门领导吐槽声不断，每次管理周会上我都是他们批斗的对象。原来最近半年里，公司已经换掉了两批技术团队，前面已经走了两位 CTO， 我是第三任。原本以为是蝙蝠侠，没想到却是背锅侠。当我看到用户注册都有 bug 时，我才感受到自己这次接手了一个烂摊子。反之，我看到了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如果我能将产品质量提升，那么这个 CTO 的位置我才能做得长久。当时整个系统是一个单体架构，不管是上线一个新功能还是修补一个 bug， 都要手工部署，效率极低。而且每次上线时间都要放在深夜里，上线前还需要发布一条网站升级公告。我之前在阿里研究过微服务架构，也实践过 Docker 容器化技术。站在技术人员的视角上，我很想在团队中实践微服务架构，但又担心研发成本太高，如果失败了，我的结局也会和两位前任一样，更严重的是这家创业公司会断送在我的手里。我最终放弃了这个美好的想法，开始脚踏实地修改每个 bug。 我将关注点转移到了研发流程上，开始亲自带领团队，采用敏捷方法进行产品研发，短期内让团队的节奏有了改善。当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熟悉了现在的团队后，紧接着就遇到了第三个挑战。挑战三，公司只能发四个月工资，产品出不来公司就关门。记得有一天我和老板一起吃饭，他告诉我，天使轮的钱不多了，只够发四个月工资，商业模式还没得到验证，产品功能还没开发完毕，很可能公司就要走不下去了。没等老板把话说完，我就告诉他，用不了四个月，给我三个月就够了，我让产品闭环，你可以拿着产品去跟投资人讲故事了。背水一战呢，没有任何退路。我带领团队疯狂的工作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那时我女儿才两岁，活泼可爱，但我几乎没有亲眼看到女儿醒着的时候。我下班到家时她已经睡着了，我去上班时她还没醒来，在深夜里我只能摸摸她的小手，看看她睡着时的可爱模样。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，只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，团队完成了所有的产品新功能，修复了所有的 bug， 新产品重新上线。老板给产品取了一个代号，叫做 Raphael， 这是一个人名。拉斐尔是意大利著名画家，也是文艺复兴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，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从事理想美的事业所能达到的巅峰。也许这正是老板内心对产品的寄托，或许也是他对自己的勉励。在2015年春节前，公司顺利地拿到了红杉资本的 A 轮融资，我们用这笔钱度过了之后的两年。公司的业务有了明显增长，产品也添加了更多的功能，团队规模也逐渐壮大起来， 我也逐渐找到了做一名 CTO 的感觉。作为一名技术人员，不管是程序员还是 CTO， 在面临跳槽时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？是否存在科学的判断方法，避免我们跳槽不慎便跳坑呢？其实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孙武就提出这样的观点：故教之以技而索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，将孰有能，天地孰德，法令孰行，兵众孰强，士卒孰练，赏罚孰明，吾以此之胜负矣。我尝试将孙武的文言文翻译为以下白话文，所以可以通过比较双方的具体条件来探究战争的最终胜负，即哪一方君主更得民心，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，哪一方更得天时地利，哪一方军纪更为严明，哪一方兵力更加强大，哪一方士卒更加训练有素，哪一方赏罚更加公正严明。我通过这些就能够料知谁胜谁负了。尤其对于 CTO 这类技术高管而言，看似在公司级别很高，但跳槽风险也巨大。空降之前，不妨用孙武这七忌加以判断，我将其诠释为择业七忌。当我们在对比未来要去的公司，不知道该去哪一家时，不妨一试。一，主孰有道，就是哪家老板更有战略。二，将孰有能，就是哪家领导更有才能。三，天地孰德，就是哪家项目更合时机。四，法令孰行，就是哪家制度更加合理。五，兵众孰强，就是哪家规模更加强大。六，士卒孰练，就是哪家员工更加精炼。七，赏罚孰明，就是哪家薪资更吸引人。第一步，比较老板，他的方向是否明确，眼光是否长远，性格是否喜欢，这些问题其实都能在面试的时候找到答案。我们更多的是抛出一些问题，看他的回答是否让自己满意。他在了解你，你也在了解他，两个人就像谈恋爱一样。他将是你比面对自己老婆的时间还要多的人，合作前花再多时间聊都不嫌多。第二步，比较公司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，尤其是将来和自己密切共事的几位领导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最好在面试的时候要求和他们当面聊聊，通过交谈可以初步判断出他们的才能。能够胜任 CTO 这个岗位，我们必须培养自己与非技术同事交流与合作的能力。第三步，判断公司做的项目是否赢得市场，是否适应当前时机。第四步，比较公司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，判断一下自己是否能接受。第五步，比较公司的市场份额与人员规模。第六步，比较员工的基本素质。第七步，比较薪资待遇。如果你打算做空降 CTO， 以上七个步骤千万不要搞颠倒。写在最后，我对担任空降技术高管的经验归纳为以下四点。一，空降兵要为人亲和。二，谨慎引入空降部队。三，快速培养左膀右臂。四，全力以赴完成目标。我对空降技术高管的团队管理思路归纳为以下六点。一，学习公司业务。二，理解企业文化。三，调整研发流程。四，优化技术架构。五，建设团队文化。六，让管理自动化。我的团队管理秘诀是开心到交心到关心到同心。先让团队玩在一起，开心工作，时常呢和大家交心，问问大家工作上需要哪些帮助，关心身边每一位同事，团队才会与自己同心。如果说钱、事儿、人三者我们需要根据优先级排一个顺序的话，我认为一定是人、事儿、钱。人对了才能把事儿做好，才能赚。